春

翩翩的尘风带来了黎明，美丽的小树林已经苏醒，曙光在树干上舒展，你为大地带来了生命，蓝蓝蓝蓝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

欢乐和痛苦永远交替着，不语太多，是不是不说，但生活不能一错再错，说但生活不会一错再错，爱是什么，恨是什么，伤心又是什么，